宇宙历800年，新帝国历2年4月27号，接到雅典波罗那封极为无礼的回信之后，另外一封秘密书函也传到了彼登费手里。这是梅尔卡兹所发过来的，内容是向皇帝莱因哈特投降，以及请求在敌军中能有个内应。 这件事情要跟法兰商量一下，打开通讯回路。 没什么好讨论的，这一定是一个陷阱。梅尔卡兹将军是我军的敌人，他那个人不可能到了这个时候辩解的。 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这是个陷阱。我所要问的问题是，他们设这个陷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 哦，那么你对这个问题一定有你的看法了，先说来听听吧，或许我们可以研究一下。 我想他们一定是想趁我们大意的时候，然后对我们发动突袭。 有道理，只有这个可能性。可是杨威利跟梅尔卡兹那种人，他们会玩弄这么肤浅的诡计吗？ 既然这样，我认为可能是死谏。 死谏？你是说梅尔卡兹假装投降，取得我们的信任，然后再趁隙发动攻击？但是我不认为杨威利一开始就会采取牺牲梅尔卡兹这种无情的策略。 从杨威利的个性来看，或许是不可能，但是梅尔卡兹本身希望如此就另当别论。那个家伙恐怕是在找一个死的地方吧，这种程度的事情就算会牺牲他的生命，他也会乐意接受的。 这样子， 在下次通讯之后情况可能会更危险。 我了解情况了，我们舰队也要加强防御，注意敌军的动静。那个家伙在皇帝抵达之前，我们是不能够主动采取行动的，应该要期待敌军先动才可以。这是我应当压抑的角色，虽然不合我的个性，可是也没办法。 彼登费跟法兰两个人都是善于发动攻势，然而两个人预测到敌军可能先有动静，于是采取了等待动静的被动状态，结果削弱了两个人原本的积极性。另一方面，在伊希伦走廊反侧布阵一带的麦克林舰队，由于要塞方面也有妨碍，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情况，遵从远从费沙而来的皇帝莱因哈特的指示，照预定计划渐渐地进入伊希伦走廊。这是为了从背后牵制羊的出战，视情况而定，让战线呈现焦灼状态，为了等待帝国军本队的抵达为目的。 前方舰队迅速接近，数量有20000艘以上。 什么？20000艘以上？全舰退后，不可以进入战斗状态。 指挥官，我们只有15900艘，在数量上的确对我们不利，可是这样不战而退， 说不定我们同盟军把流入伊谢伦的残存兵力估得太少了。如果说这个方面就能够投入20000艘以上的战舰的话，那么敌军全体兵力可能超过50000艘。如果我们在这里被突破了，帝国本土并没有像样的机动兵力存在，敌军如果有那个意思的话，是可以直捣帝都奥丁的。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冒这种危险，这里先退下去，巩固走廊的出口才是上策，知道吗？ 属下明白了，全舰退后，到走廊的出口待机转进。 也就是说，帝国军军事上的优势只有这种程度而已。 事实上，从伊希伦要塞出击的几乎是羊舰队的全军。 报告，帝国舰队开始退后。 非常好，只留下侦察舰，我们也开始掉头，继续下一个作战。 帝国军最大的弱点就在他的全军是个超级庞大的大军，庞大军队的行动线过于冗长，造成联系上的困难。羊把它拿来做最有效的利用，首先将收到电讯的彼登费放在被动的立场，使他积极侵入走廊的可能性降低之后，再以全军牵制位于后方的麦克林舰队，打算重新跟正面的敌军对峙。4月29号，彼登费在尚未得知梅尔卡兹舰队后退的情况之下，又接到梅尔卡兹发来的第二封电讯。 梅尔卡兹指挥官离开要塞，朝我们这个地方过来了。 果然没错，告诉他我会以贵宾的方式来迎接他。 这么做妥当吗？ 我已经取得法兰的同意了， 还是先向皇帝报告一下，看看皇帝有什么指示再行动，这样会比较妥当。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，敌军已经开始出动了，这样子会失去跟麦克林舰队夹击的大好机会。 是， 敌军一定会认为我们现在非常的大意，在诱饵梅尔卡兹舰的后面一定埋伏着很多的伏兵，我们要先下手为强。 敌舰接近， 还早，在敌军发动攻击之前继续装作没看到的样子。发现敌舰，数量大约5000艘。 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先下手为强，进攻。很好，前舰摆出更慌乱的样子，逃得漂亮一点。 不要急，只要把距离取在敌军主炮的射程之外就没有问题了。对手是黑色枪击兵舰队，所以逃命的戏要演得好也是很困难的。 报告，敌军舰队快走了。 快走？想不到这些人也蛮可爱的嘛。你的看法呢，参谋长？ 他们持续在有效射程外保持距离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要引诱我们进入走廊。 我也有同感， 稍微减缓一下攻击火力看看，这样敌军意图就可以看得更清楚。 报告，敌军舰队减速当中。真是看不出来这个比登费还蛮有大脑的嘛。 停止退后，前进，再度到敌人的眼前去撒一些饵。果然没错，就会耍小聪明。看情况而定，再一次减缓攻击火力。 哦， 但是这一次要在敌人掉头的瞬间发动突击，别给敌人逃走的空隙，将他们包围起来。 报告，敌军再度减速。你就不会乖乖地跟过来啊？真是讨厌，看来给敌军的诱饵不够的样子，再给他们一次诱饵。 中计了，前进，伏击。 完蛋了，全舰掉头，急速脱逃。 想逃啊？这是你小看我黑色枪击兵舰队的报应。 李登贝这个家伙真是的，其实他本来就打算这么做的，应该遵从皇帝的指示那才对。 我们的舰队应该怎么办呢？ 眼看着目前友军已经陷入战斗状态，我们也不能隔山观虎斗。这样吧，我们的舰队也突进走廊，采取纺锤阵型发动突击。 是。 也好，擅自开启战端的责任由比登费来负就没事了。总之，派一艘联络艇出去，先向皇帝报告战斗已经开始了。 帝国军拥有的年轻的皇帝跟众多的名将，对他们全体来说，伊谢伦要塞太过狭窄了，而我们的活路就在这个狭窄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它才行。 报告，客人带到。 辛苦你了。 改天你可要用形式来表达你的谢意哦。 嗯。 报告，敌军突破黄色区域，进入红色区域，距离主炮射程0.4光秒， 准备炮击战。 敌军进入射程之内。 发射。 不用怕，反击回去。 将走廊的空间做最大利用，从先行的黑色枪骑兵舰队的右舷往敌军的左边绕进去。 好，展开阵型，摆成凹形阵。 摆成凹形阵。 为什么？ 这样子不是正好投敌军所好吗？阵型往左右展开，照这样密集下去会被他们打垮的。 不行啊，走廊太过狭窄，没有展开的空间。 不要绕圈说话，明说是法兰舰队造成了障碍就好了吧。法兰这个家伙，他应该第二阵控制住后方就好了，偏偏硬要进来平行布阵，使得在狭窄走廊里的行动受到了限制。 您说的很有道理，敌军的人数超过20000，加上光是我们舰队就有15000，在数量会形成不利啊。 黑色枪骑兵舰队那些笨猪，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，不要把我们也给卷进去了。 说话小心一点。 是，对不起。指挥官，照这样下去，两个舰队都会动弹不得，被他们给击灭的。还是把这场仗交给黑色枪骑兵舰队去打，我们暂时后退。您认为这个主意怎么样？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不过要从敌军的正前方撤退是很难的事情。 指挥官，从一开始这就是引诱我们进入走廊的陷阱吗？为了避免让皇帝生气斥骂，我看还是做某种程度的牺牲，赶紧后退才是上策。 其实部下所提的意见，李登费自己心里也很清楚，但是照这个阵型后退的话，他担心会陷入被洋舰队以半包围追击的险境，所以他认为应该强行前进，采取中央突破。 全舰齐射三连，发射后全速前进。配合敌军的前进，中央部分后退，右舷左舷前进。 就是现在，暂时后退。 啊，这是。 不要怕，继续前进。就算有点勉强，到了接近战时就胜机在望了。一旦进入混战的话， 杨威力就控制不了战况，到时候杨舰队只不过是乌合之众的弱兵罢了。 好好的回想一下去年巴米利安会战的情况吧。 你们帝国军在惨败、大败、完败的情况下，差一点就变成宇宙的灰尘了。我们饶你们一死，放你们一马。你们竟然忘恩负义又来攻击。你们那个皇帝啊，只是一个脸蛋长得漂亮的混蛋。 可恶，绝对不能饶过这个家伙，全面攻击，就算轰出电也要打倒他们。 指挥官，不可能。 为什么不可能？他们只有20000艘，可是我们跟法兰舰队合起来有30000艘，用一艘来打倒一艘的话，那么敌军就全灭了。可是我们还剩下10000艘，不是吗？ 皇帝万岁，皇帝万岁。嗯，哇， 李登费那个没大脑的家伙，以为拼命突进就会赢是不是？ 如果打成消耗战的话，那么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。 指挥官，我们的损伤跟敌军比起来大出太多了，照这样下去会变成只有我方在消耗。 依属下看，暂时后退吧。 在敌军的面前后退，有损我黑色枪击兵舰队的威名。 但是指挥官，没有经过允许开启战端，又把陛下交给您的舰队在这个宇宙里被消灭的话，到时候事情是很严重的。 没办法。 终于撤退了。 报告，敌军法兰舰队突进当中。 什么？ 有这么庞大的军队，不需要谈到用兵之策，只要一味发动攻击，前进，全力攻击。 战况会变成我最担心的情势。 怎么了？不要减缓炮击的火力。 敌军左翼的反应好像有点迟钝。 那是最初扮演诱饵角色的舰队吗？ 他们应该非常疲倦了。集中炮火攻击那个角落。 就是现在，突破敌军的左翼，然后再往右攻击杨本队的侧面。糟了， 成功切断敌军， 左线侧面敌军来袭。 不要慌，本队左线回头往右边过去，再将右翼部队绕到敌军的左侧那里去，再度将敌军包围在纵深阵里。舰队阵型重编的如何？ 差不多已经完成了。 很好，准备再次突进，指挥官。敌军连续作战应该很累了，这个时候要一鼓作气，别让他们有喘气的机会。再说法兰英好像陷入苦战的样子，总不能让他孤立无援吧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敌军的战役已经衰退了，照这样过去跟法兰舰队合流，把战力重新集结起来。很好，就照这个样子集中过来吧。 难道又要再度以数量来拼高下吗？ 糟糕了， 怎么了？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敌军包围起来了。 你说什么？ 怎么会这样呢？在数量上我们占优势，怎么会被包围呢？ 敌军是利用走廊危险区域的优势来弥补他们数量上的劣势，如果我们乱动的话，会陷入周围的冲击波里面。 狡猾的家伙！ 解除密集形态，让我们集结到这里来是他们的陷阱。 正面有敌军右翼部队， 起步！ 战斗机准备出动。 松子、利口、雪莉、古外，各中队准备出动了。 是。 怎么了，卡琳？害怕了？ 不，中校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 爱面子虚荣没有关系，刚开始尺寸过大的衣服，长大之后自然就会合身了。勇气也是一样。 是的，中校。 这是人生自伤式的波布兰，不负责任的发言，不代表本舰的立场。反正啊，都是别人的人生嘛。 啊！ 卡琳，你只要能把我教你的实现出62.4%，这样一来， 你就能够生还了。不被敌人干掉的秘诀就是， 侵蚀世间一切事物，懂了吧？好，出动！ 卡特罗杰·克罗歇尔，你要振作一点呢，样子要是太难看的话，会被那个小子给取笑的。那个小子，那个小子指的是谁？轻视世间一切事物。 右翼部队的空战队出动了。 敌军现在出动小型战斗机往我们这里飞过来了。 啊，这种战法，梅尔卡兹将军啊， 永别了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 很好，正合我意，将炮火集中于一点，强行突破敌军。 厉害，真不愧是法兰。但是 法兰舰队已经逐渐突破敌阵了，可能会开出逃脱之路。 我们也突破敌阵，朝走廊的出口过去。 什么？敌军的走廊出口集中一点攻击，敌军发动十字炮攻击了，但是不通过那里的话，没有办法逃出走廊啊！ 还真狠呐、啊！ 我军在各处陆续被切成寸断了， 可是还是只有强行突破才逃脱得了。本舰殿后当后卫，掩护我军退出走廊。 是。 杨威力的智谋实在让人畏惧，明明知道那是个陷阱，最后还是会掉入陷阱之中。难道我们已经注定要失败了？蓝银行的不相上下的贫穷鬼族家庭，为了讨口饭吃当上军人。我好几次都碰到无能的上司还有盟主，但是最后终于能够在伟大的皇帝的麾下效命。如果顺序颠倒了，也就遇不上了。想想这一切都是命。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快点逃出去！ 指挥官， 快走！要是人家说我亚达贝特法兰在战死的时候还带着个小孩一起死的话，上了天堂之后我会没有地位。 那么请您给我个什么遗物吧，我拼了这一条命也会把他送到皇帝陛下的面前的。 好吧，我给你的遗物就是你的生命，你要活着去见见皇帝，不准死，懂不懂？啊！ 法兰将军就这样拼了命奋战到底，使得帝国军免于全灭的命运。 帝国军在前哨战的时候打败了，等到本队抵达后再度入侵伊谢伦走廊，以压倒性的兵力。莱因哈特跟杨威利牵动时代的两位名将终于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《回廊之战》终极万花筒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